将给大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17岁的张佳琪，16岁的陈芋汐，14岁的全红婵，而在他们精彩绽放的背后，也离不开教练员们的努力和付出。今天我们将会通过帆船奥运冠军徐丽佳带来的访谈节目《体坛佳音》，来了解陈芋汐的启蒙教练、跳水世界冠军石美琴的成长和执教经历。 石美琴，新中国第一位跳水世界冠军，也是世界杯、亚运会和大学生运动会的三冠王。虽然由于种种原因，他自己和奥运会擦肩而过，但他却培养出了吴敏霞这样的奥运冠军。本期体坛佳音，徐丽佳、夏阳将对话石美琴。 玩转体育，探索人生。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徐丽佳。今天我们请来的嘉宾呢，是中国第一位跳水世界冠军石美琴。欢迎石老师。 你好，徐丽佳。 同时也请回我们的节目小编夏阳，欢迎你。 Hello， 大家好，很高兴来到泳池边。 今天我其实我们是来到了石美琴自己开创的一个俱乐部，是叫毅力体育俱乐部。然后刚才我们也是跟着石老师和您的先生郑老师一起去参观了一下这个俱乐部，真的是非常的漂亮。先来跟我们聊一聊这个俱乐部吧，是什么时候成立的，然后大概能够提供哪一些体育运动项目给大众去使用和享受呢？ 那个毅力体育俱乐部是成立已经20年了，那个时候我们刚是从日本回来的第二年，所以呢我们就是准备在上海做一些有意义的事，就是普及游泳、普及跳水这方面，是我们所以说在那个时候成立的。所以为什么是用毅力的呢？那是我儿子的名字。所以那个 他今年几岁了？ 今年21岁。 啊，基本上跟这个 出生之后一年 同龄了，真快。 因为为什么伊利呢？伊利呢，我们是在那个我们住在日本的伊思园，它有一个伊。还有呢，我跟我老公是跳水和游泳，他是蝶泳的，我是跳水的。那个伊呢，就是比翼双飞的伊。所以两个有个翅膀嘛，就希望那个我们的儿子呢，以后飞起来，腾飞完了以后。就是坚强和那个毅力。那个力呢本来是那个毅力力，但是我们要他站起来的力，就是站立的力。为什么呢？男孩子一定要立足社会，脚踏实地，我们是这样给他起名字的。所以我们一直说男孩子呢要坚强，要勇敢，要站起来。他小的时候也是问毅力什么意思，因为在日本他不懂，所以说毅力毅力毅力，我们就跟他说男孩子勇敢，要有责任感，所以给他起的毅力。所以我们起体育俱乐部名字的时候，哎，我们就想到用儿子的名字来，那个注册以后，让他也知道这个要承担的社会责任和自己的人生道路应该怎么走。所以我们就是那个时候开始起的毅力体育俱乐部。 最早是在哪里成立的？ 最早我们是在那个上海体育馆那边，徐汇区那边，我们先开始搞的游泳普及。慢慢，我们是真的是从一开始只有一个班、两个班那么搞普及，因为日本我老公是做的就是游泳普及嘛，所以他又把日本那个最先进的游泳普及年龄从3年级、4年级开始的游泳普及做起来，完了以后我们在徐汇区推广了4年级游泳，所以呢就是从徐汇区开始做的，那个时候是从徐汇区的那个 Sport 大酒店，我们也是做了那个游泳培训，完了以后还有在那个小区的那个会所里面，我们也承包了一些游泳池，从那个开始做起来的。 发展到现在，一共现在有多少家了？ 我们现在从和那个政府合作的也有，和自己那个开发的也有，可能有8个吧。 哇，这个已经是规模 场 馆，非常 对， 8个场馆规模了。 就是现在是在上海各个区分布。 对，一个在嘉定，其他的都在闵行区比较多一点，有各种形式的那个合作的那个场馆。 那其实我们也挺好奇的，因为当时您跟您先生去日本也是待了挺多年，8年的时间，其实在日本发展的也都挺好的，为什么会想到说我还是要回国来发展这个事业？ 是这样的，回国我们是2000年回来的，那个时候我们国内刚刚发展起来， 那个我觉得我记得我们那个5月2号回来的，这个时候正好是上海开通那个新的浦东机场，所以我们那个时候的感觉就是，哎呀，上海一下子发展得特别特别快。所以回来的时候，我老公在那里学的就是那个游泳的那个普及班。那个时候上海真的是没有学生练游泳，而是去学校练的。他那个时候就在想，是不是能在上海开展这些游泳的培训。所以他那个时候就虽然没有抱得很大的那个想，哎呦，很能够做得多大多大多多大，他只是想做一点这种事。他是一个比较 脚踏实地的人， 对对对，比较安静，比较有想法的人。到现在我一直说，我说你怎么那么能折腾啊？他整天就是在想着做一点什么事情的人，并不是说我这个赚点钱就够了的。他就想一直在发展，一直在考虑，比较走在前面吧。我觉得他这个人。 对，听说您连这个美国的绿卡都放弃掉了，就是为了回国。 对对对对，我觉得没有必要。我觉得中国非常非常好，尤其你看现在的大家的形势，都觉得上海比哪里都好。我觉得， 就现在大家能理解，因为20年前你放弃美国绿卡，确实这个思想是挺超前的。 对，我老公一直说了一句话，他说到美国去人家永远看你是外国人。 对的， 一个脸在外面就是外国人，你再怎么融入他的社会，你的语言你的脸融入不了他。所以我并不是很喜欢到美国去，因为我觉得因为上海有我土生土长的地方，而且有朋友有家人，我好像可能比较抗拒吧。 对， 因为我觉得在日本已经8年了，再离开上海，我觉得有的时候觉得，哎呀，觉得特别不能理解， 根不在那里。 对对，还是漂浮的感觉。 是的，儿子教育你也会觉得在国内会更好，还是？ 对啊，我回来的时候他不会说上海话，不会说普通话，他2岁嘛， 先学的日语。 因为他生在那里嘛，所以讲的人家跟他讲的全是日语。我在家里第一就是讲上海话，所以他呢刚回来的时候觉得人家跟他讲上海话他就呆呆的看听不懂，哭啊什么。我觉得没关系，小孩一个月以后就好了。所以他一个月以后，我16个月我上班了嘛，那时候回队了嘛，就给他扔到幼儿园去。2个月以后上海话噼里啪啦的没事的，所以我说小孩很快很快的。 是的， 对。但就是您前面也说到，你回到国内之后也是在回到了队里面。 对， 就是说其实你过去这些年还是一直在为上海体育事业做贡献。 对，我回从日本回来以后半年不到吧，那个时候是顾承鄂在那个做我们游泳中心的那个，他第一个要求就要我回队。我那个时候特别不想做，真的是不想做。我觉得 是不想做教练， 什么都不想做，就想我觉得因为在日本嘛待的时间比较 长。在日本您主要是做一些什么事情？ 就在家里， 就比较安逸的， 比较安逸 的这个丈夫。 这个8年练的心比较静，学会了烧饭。我以前一点都不会，运动员出身嘛，你知道什么都不会，连烧饭放多少水都不会。在日本的8年我觉得特别心特别静，就是学会了烧饭，学会了很多那个家务的事啊，外面的购物啊什么都学会。哎，我觉得这个生活对我来说很惬意的啊。完了以后儿子那时候那么小，你叫我去上班， 要照顾他， 我怎么 不适应 完了以后老公的一句话把我点醒，你一定要走出去，你不走出去这个社会你会落后的。完了以后他说，你知道你现在是有孩子的，你有孩子，你孩子以后永远看着你妈妈是在家里乐乐特特晃晃悠悠没有事情做的话，你是什么榜样？你以前的光环没有用的，孩子永远记着妈妈现在的形象。 对的，这个是真的 啊。所以他一直鼓励我，你必须得出去干活，你随便什么，你队里面现在要求你，你回去你做得好做不好你要去有一个榜样。 尝试。 他就说要给儿子的榜样，他倒没有给我远大的什么目标，你要做什么，给儿子的目标。哎呦，我那个时候那么懒，那么散的人，我看听到他要给儿子的力量榜样，所以我才走出去的。我觉得还是，所以我现在跟很多那个运动员退役了以后也是说，一定要走出去，一定要去学习很多东西，不学习以后你怎么给你的孩子做榜样。所以我这个方面我特别感谢我先生。 我们首先其实也挺好奇的，就是在您那个年，因为您是作为这个第一个这个跳水的世界冠军，当时是怎么接触到这个项目的？ 我是体操队的。 嗯， 那个时候那个我还挺早的，70年嘛，我就练体操，那个时候才8岁，外面穿条那个3条杠的那个 运动裤啊， 大翻领一翻，哎呀，小孩练体育的，哎呦， 很自豪的，对吧？ 啊，很羡慕。 当时是被挑了去练的，还是自己？ 对，我是那个广陵二小的体操队，广陵二小是体育，一直很有名的，在虹口区，所以那个时候在虹口那个少体校也是练体操。我的体操就是不突出，但是呢，我的身材挺突出，袖长嘛。那个时候还不要力量啊，现在像我这种身材肯定没人要我，为什么？腿太长了。 腿太长了， 我们不要现在，因为我们现在翻3周半、4周半， 都要腿短， 稍微要力量好一点，腿短一点，人的比例， 哦， 不能像以前我们这种选材标准，不行。 就现在难怪看跳水运动员都是蛮有肌肉型的。 对啊，现在变了，现在那个 超难度。 所以说我那天也在跟我们领导开玩笑，我说你们现在的选材标准应该改一改了，再像以前的四肢修长。 不行了， 不行了，我说 转不动了， 转不动了， 对，好看是好看，但没用啊。 对啊，那个时候8岁的时候练的体操， 啊， 10岁的时候海跳水队要招人， 嗯， 完了我们宣征用教练就是到体育工，我那时候已经体操还可以的， 嗯， 到体育工体操队去把我招来了。 那体操队肯放你的？ 我们那一批招了6个人，包括朱正也是我们这里面的，我们俩一起招到跳水队来的。那个时候因为是刚刚开始嘛，还是政策还是挺那个体操队放的，放了以后那个我们都不会游泳，就是要过游泳关，那个我们朱正同学呢就是没过游泳关，最后还是回到体操队去了。 你是本来就会游泳的？ 不会， 啊， 我是我们那么多人里面最后一个学会游泳的，但是教练呢，就是觉得我的身材条件各方面都还好，永远是啊你不会的吧，拿根绳子捆着呢， 教你 拎起来，他们都在跳了，我还在那边游泳，不会。所以呢，那个时候学游泳，我觉得是很鲁莽的。你不会游，他们把你扔到水里， 扔到水里， 对，也没不讲究科学方 法。我现在一直讲，我说我那个游泳都是被你们吓出来的，水球队 逼出来的。 我们现在看到水球队那个像他们，我都会骂他们的。我的游泳就是被你们吓出来的，就是永远就是害怕。所以我就一直跟教练说，真的小的时候的害怕永远一生记忆当中。 是这个就是跟您说，在接触跳水的时候，其实你还是有这种恐惧， 恐惧特别恐惧，我就不喜欢游泳。 但你跳水又怎么说，连游泳都害怕，怎么可以进阶到跳水呢？ 那么我就永远是最后一个呀，我跳水队是最后一名呀。人家都学会跳了，我还在学游泳，所以我就说，并不一定最后的人就是最差的。 就对现在培养这个小孩子来说， 对， 他刚开始不擅长没关系， 对， 多给他一点时间和 耐心。所以我一直感谢我们的宣教练，他永远一直说你可以的，鼓励我，他从来没有骂过你不会游泳。其实我不是不会，我是害怕。其实我是抓得到池边的，但是我就是不敢把那个手伸过去。其实我们跳水又不需要游泳了，就是你会浮上来抓到池边就可以了。但我就怕，如果这根绳子没有掉了，没有绑到我身上，那我绝对不跳下去。我小的时候，我觉得我的哭劲还是挺好，我就一直哭，哭到教练把那个绳子给绑上去了，完了以后我可以跳。只要是，其实教练你练过游泳，你知道的呀。这个绳子是假的呀，又不是真的，他又不掉，他把一个脚踩在地上，那是安心。 嗯， 所以那个就是这个恐惧是来自于第一次 接触水， 接触水。 那还对第一次跳水有印象吗？ 有， 什么样的一个情景？ 就是水拉起来，那永远是拉，人家不是拉的。我是到后面学跳水的动作的时候，他还那个游泳池还在拉我的那个跳下去可以，游泳把我拉回来。就是要害怕嘛，害怕他就这样。所以我对跳水的印象就是，我对现在的小孩我觉得很勇敢，我那时候真不勇敢，我胆子特别小。 那后来又是怎么慢慢突破这一层恐惧的感觉？ 我可能是最后一个学会游泳了以后，那个教练的鼓励我觉得很重要，他一直鼓励我，你是最好的，你很棒的。 这个在以前很少见。 对，我觉得以前的教练都是棍棒的。 对， 你以后 去看看我们的教练，我们教练特别有风范。那个时候是大学教授啊来教我们的。 哦，难怪。 那不一样了。 而且特别儒雅，他从来不会骂运动员一声。这个就是我以后当教练的时候，我觉得不应该骂运动员。 是的，是的， 他也给你 正面的去引导，不是说去打压他或者怎么样的。那什么时候开始变成主攻跳板的？到后面 啊，那是这样的，我是72年进上海跳水队的，75年就进国家队的。那个时候我是练国家队的时候，我是练跳台的，因为我是最早是跳台选手。完了以后到75年全运会的时候，我已经能够进前三名了。那个时候，哎呀，觉得你的跳台很好。 75年你才几岁，已经前三名了？ 对啊，哇！所以那个时候，那个国家队就对我的期望特别大，是以跳台来主攻的，所以我是第一个在10米跳台上，那个世界上都没有的，跳107躯体，像现在来说运动员都很简单的动作，这是等于是必须要学会的。但是我们那时候107世界上没有的， 你是第一个， 就是3周半躯体，还是躯体啊？抱膝我们那时候是有的， 对， 躯体，所以他们觉得你难度又好，对吧？身材又好，要跳台，但是我的一直跳台颈椎，哦，我们十米台最不好的就是颈椎，因为太小了，我觉得也是太小的。我们那时候我75年才 13岁，嗯， 天天在十米 台，还没长好呢， 对，还没长好，所以我现在的颈椎也特别不好。颈椎不好了以后，就练不了跳水，跳十米台，那我 就转板了。 78年的时候转板的，拿了亚运会冠军嘛，所以我那个时候75年以后，慢慢跳台上面不行了以后，基本上手都抬不起来。哎呀，就是颈椎一不好，那徐佳你应该最知道的，我们 影响这个手， 对， 手啊腿啊， 压迫的话会 对腰啊都影响。 完了78年以后，那个时候还跳一点点台，但是我以板为主的，那个时候拿了个亚运会冠军以后。那我就78年后整个就转板了。 那当时的这个训练条，现在是肯定很好了。当时的训练条件，因为毕竟还是刚刚改革开放，或者是还没改革开放的，那个时候条件怎么样？ 哎呀，那是现在可能你们没有看到，我们以前的路上是在那个大的简易棚里面，啊，只有一个 室外的了，等于就是。 对，就是室外的一个弹网。那个弹网是很大很大的，跳都跳不起来的。条件非常非常艰苦，没什么垫子。现在垫子你看都是最先进的垫子，以前的垫子硬硬的，而且好多都是在沙坑里面啊，练力量啊这些。你们应该知道，就最简单的那个场地，没有室内，那个时候在室外。我们上海队的时候，我们每年都是4月份，我刚刚进队的75年，4月份就必须得到湛江去训练，我热了嘛。湛江有室外的可以练。你知道湛江的游泳池在哪边吗？在海边，鱼都翻进来的啊！而且游泳池的水是绿的，看不到池底的， 就跟那个想象的巴西里约的奥运会差不多那个颜色。 那个比那还恐怖，因为它旁边就是 鱼场， 它这个就一条边。哦，那个鱼可以翻进来的。 那为什么要去室外练呢？ 室内没有啊， 没这个条件。 上海不能练呀，4月份上海还不能练呀。我们一直要 就跟你们帆船一样的， 就要去外 在湛江。我永远记得湛江那个游泳池太恐怖了，那个水是绿的。我们上海那个时候7月份到8月份，我们回来是在福兴路的游泳跳水池，还特别漂亮的，全国最漂亮的那个游泳池就是上海的游泳池，那多漂亮的水。 对啊， 一到 它绿的是不是没有循环的了？这个 没有循环，哪来的循环的时候？ 不像现在这个水有过滤啊什么，现在完全没有。 对。那个给我印象最深，我说太恐怖了，跳下去的水，你眼睛一睁，水是绿，看不见的， 看不清的， 哎呦，那太恐怖了， 对，现在想想也有点后怕的。 但是我觉得挺那个时候是很快乐的，因为难度也不高， 是， 对吧？我们上海到外面去看看风景，哦，海是这样的，很开心站在十米台上。 是，当时人有机会去外地什么的，不太有机会的人， 对的， 好像我们坐火车到湛江要几天。 那个时候可能 几天几夜，而且没有直达的，要转好几趟。 我回想起来，其实我第一次97年进队去海南冬训，那个时候不坐飞机也坐火车，也要2天2夜的。然后从这个火车坐到广州，然后再摆渡过去。 哦， 摆渡到海口。 以前的交通时代又没动车，又没高铁的。 现在真的是中国发展确实太快了。 太快了。 对， 运动队的经费也上去了。以前的话就条件很差的。 而且我们以前出去比赛硬座，买不到卧铺就全硬座的呀。你们还没有经历过我们这种是吧？ 对，硬座没有，至少也是。硬卧 啊！ 对， 我们那时候因为买不到火车票，如果一个全国比赛在集中了一起，你回去的话，有几张卧铺票，几张 硬座票，它就是这样的，大家都挤着一起睡一睡。 是的，现在的运动员各方面的保障条件跟您那个时期相比真是要好太多 了， 希望我们运动员可以多多珍惜啊。 嗯， 那从您刚刚开始练的时候，中国跳水不怎么样的，是经历了一些什么事情，然后又是一个什么节点？ 我就很好奇，那到时候有没有，那时候也没有外教，也没有什么的，怎么能够这个水平一下子上来呢？ 我觉得这个是招我们这一批人了以后，我觉得我们没有任何像什么外教来教你啊，就是自己摸索的。 那肯定也走弯路的，这样的弯路。 还好， 还好。 我觉得我们是，第一批从体操队过来的，快，体操的力量啊、跟斗啊都会翻了以后。我们是第一批压水花的，学习压水花的，以前老外没有压水花的，下去不是水花很大吗？我们那是中国，真的是徐玉明教练那时候就研究怎么样把手掌摊开压水花，难度从人家那个时候跳半周，我们跳一周半两周半，那个时候我们真是科研团队，没有科研团队，就是教练在研究我们怎么把体操的动作翻得更快一点，借鉴到跳水。 这个角度来讲，我们中国这些教练啊，然后真的非常聪明的， 对 自己去研发，就是真的是一步一个脚印慢慢来， 就等于自己去创新，想动作， 完全是自。所以我们跳水到现在没有外教的，为什么？我们自己 最强， 一直在开发， 只有别人请我们过去。 对， 我觉得乒乓球似的， 而且都这么多年，二三十年了， 对， 一直还保持在世界领先。 这个是就是一直要钻研我们的技术。虽然现在老外也是在学我们中国那些，但是我们一直在什么难度上面、技术上面不断的在改造、改进，所以那个对于外国运动员学我们，他只是学到的皮毛，但他没有学到我们真正的很多的东西。因为我们的训练时间、我们的训练内容、我们的训练场地，他们是做不到的， 就没有那么好的保障。 因为我们现在很多中国教练在外面做教练，但是他不能有那么多的场地给你啊，他没有那么多的设备投资给你、 也没有这样一个团队来围着运动员转。 对，他因为他很多后面医疗啊、营养啊、科研团队啊这些，他不能保证的话，他做不到。 对，刚才您也说到，您是78年就拿到亚运会冠军，那相信来说，当时水平已经非常高了。那如果说能够参加80年的这个奥运会的话，你应该是非常有希望的。那什么时候知道说，哎呀，参加不了？ 临走前吧。 临走前。 我们那个时候，徐丽佳可能没有经历过我们这种出国比赛要借服装的啊。 借服装没有。 对啊。 定做服装有的。 我们是走之前发衣服的呀。 我们那时候在一个国家体委一个很大的一个那个房子里面，自己去挑衣服啊，外面的外套、衬衣、 西装、正装吗？ 对，完全都是借的，回来还的啊。完了，箱子也是借的 啊。 那个 这个条件真是。 对啊，那个时候因为出去要形象的，我们没有西装嘛。 那借的话，你们是统一的衣服，要统一的款式吗？ 不一样，统一。 随便你， 就挑你的尺寸要合适你的。否则我们跳水那么小的，它都是大概的，就几个，因为排球、篮球是很高很大的。 对， 你可能会采访一些老的运动员，像我，他们都知道，我们都每次出国到服装部去借衣服啊，我们大跑去借衣服借过来的， 就样子都是一样，就是大小不一样。 哎，大小不一样。完了以后借完了，箱子也是，你们要去借箱子啊，每个人去箱子都是借的，都一统一的一样的颜色箱子借完了。游泳衣是发的啊，外套是发的，就是外面的衣服全是借的，没有。 天哪，这个我第一次听说，就没想到 这个是历史很可爱的。以前如果我觉得国家体委应该把这个保留下来，因为我们那时候借的衣服真的很可爱的。就是国外看见我们很老式，但是我们国内已经觉得 现在讲不定看倒挺复古的啊。 对啊， 又潮流了。 三十几年前 40年前正好40年。 对啊，所以奥运会前呢，我们把服装也借好的，就外面的衣服就是统一的，完了以后那个箱子也借好了，那个游泳衣什么都发好了，弄好了。 这个是几月份？等于是 那个好像是要临走前的 一个月， 那个是7月份吧， 6月份 的时候， 完了都已经准备好了， 都准备好了，名单也定了，谁去谁去都定了。突然间通知我们说不去了，你说这个什么心情？所以我永远就是遗憾，就是没有参加。 没有以运动员的身份参加奥运会是石美琴最大的遗憾，但随后转换角色，

后半夜多云转阴，由小到中雨，局地雷雨，伴有雷电，偏南风三级左右，最低气温21度，最大相对湿度95%。明天白天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偏南风2-3级见4级，最高气温26度，最小相对湿度60%。预计明天晨练时阴有雷阵雨，偏北风1-2级，气温在21到23度。明天晨练气象指数为4，不适合户外晨练。北京体育广播祝您健康愉快。 北京体育广播提示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调频102.5兆赫 Sports Radio 北京体育广播， 我的1025北京体育广播， 动起来 Sports Radio。 热点评说，明星时间，球迷热线。您现在收听的是体育广播《体坛夜话》，敬请收听。热点评说，明星时间，球迷热线。您现在收听的是体育广播《体坛夜话》，敬请收听。 一小段广告过后，欢迎您继续回来收听《体坛夜话》。我们今天将会为您带来帆船奥运冠军徐丽佳和跳水世界冠军石美琴之间的对话。欢迎您继续收听。 嗯，这个我们先不说痛苦，我们来说说你的辉煌。 开心的事情。 嗯，这个81年的时候，应该是你这个运动生涯最辉煌，拿到世界冠军的时候。当时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当时就是81年，我们那个时候是第一次参加那个世界杯，没有参加，因为大型比赛当中，包括乒乓啊，包括什么，都还没有那种世界杯啊什么比赛的时候，我们是第一个在墨西哥。那个比赛的，那个还是可以的。我们现在，我们教练想得很周到的，因为怕时差啊，怕什么？我们现在美国训练了两个礼拜，因为一点都没有时差的，我们就到墨西哥。但没想到墨西哥是高原。 对的。 哦。 气都喘不过来，这个我们那个时候没有科研，没有科技， 没有人提醒我们啊。 嗯。后来到了那边，教练傻了，哎呀。高原啊，跑不动 啊， 翻不动，就人特别沉， 是的， 翻不动， 缺氧好像， 缺氧，教练吓坏了，急死了。但是那个时候好像对我们来说还不懂，懵懵懂懂的，只是觉得不舒服。 嗯， 但是教练知道，但是教练没有办法，没有一个人可以帮助他的。我们出去的时候，一个队医，一个教练，一个翻译， 就没有了。 你说 后勤保障就这三个人。 对。这样的，你们现在后勤，而且还知道这海拔多少？那个时候知道，怎么还有跟我 那怎么调节呢？ 就这个场地以前去也没去过的。 对啊，而且我们根本就不知道墨西哥是高原，我们根本没有这个概念，高原是什么概念？ 可见当时真的是科研太差了 啊！完了以后比赛一开始去恢复去，赛前训练的时候，为什么翻不动啊？教练也在问我为什么翻不过来， 教练也傻眼了，也不懂 喘气。哦，原来后来当地的大使馆的高原，高原对一个对你们游泳练过的人知道，它是可以有促进有氧的什么的。 对， 但对我们来说，我们不要，我们只要速度的话，在高原就缺少的。完了还算好，那个时差上面没有。 嗯， 但是呢，翻不动没关系的，几天以后我们人小，那时候小嘛，还可以适应。但是到比赛的时候，你看人家美国队啊，吭吭吭，那翻得很轻松，而且那什么，我们那时候觉得很紧张，又是第一次参加比赛，英文又听不懂，规则也不懂。其实我们那时候，我觉得规则上面我们也是就 吃亏的， 吃亏的， 对吧？我们肯定是我不懂呀，我们刚刚走，第一次走出世界， 嗯， 第一次走出世界还只是那个亚洲还没有那么多，对吧？ 嗯。 人家是当年，哎呦，中国队第一次，人家也是在那看，我们也是站在看美国队，那个时候德国队都很厉害的，难度跟我们一样，但他们唰唰，我们觉得好像就像刘姥姥进大观园，一直在很新鲜，在那看，很开心。 他们也看到我们中国跳水的那个亚水花，他们每年也是觉得很惊奇，但是我们看他们更好玩。 因为但是对，但赛前他们知道你们能拿金牌， 不知道，谁都不知道，裁判对我们没有印象， 因为你们之前没有亮相过嘛，对吧？ 我们这个是打分裁判，要有印象的， 对，印象分。 你石美琴是谁？他们要看整个一个形象啊， 那也不认识你， 哎。我们觉得不可能拿冠军的，也没有抱着好像是拿的冠军，所以我们第一天比赛的时候是我第一个入场，就是第一场比赛拿下冠军了以后，老外懵了，我们就是很干，哎，我们也不知道什么冠军啊，我们还莫名其妙的。后来我们翻译特别好，那个是一个女的那个翻译，北京的嘛，是那些你拿冠军的，我说冠军啊，好像觉得没有兴奋，也没觉得很懵懵懵懂懂， 不可思议来的，就要怎么拿的， 对对对，完了发奖什么，哦发奖就去发奖，我们那时候 假呼呼的， 穿那个皮鞋就去发奖了，也没有说什么像我们现在一 领奖 注意什么形象啊什么，没有，就觉得上去就是发奖了，很开心，也没有记者。 哦，那是肯定没有的。 你看我们现在的照片都是我们教练自己拍的， 他们当时就带个相机过去的， 他拍了一个很老式的很大的一个摄像机。 哦，能有这个东西， 就那么整天这么拍完以后，我们没有动作技术录像啊，这个是我们现在老觉得很遗憾的， 就这个比赛整个录像视频都没有， 没有，他只能就有几个镜头在那里面，还不是世界杯的，这个发奖是教练拍了两张照片在那里面，什么都没有，这个就是 当时有没有电视转播的？ 没有， 就国外也没有。 那我们国家好像电视机有吗？那个时候， 电视机有，大概转播没有？ 转播没有， 对。 所以我们那个时候的技术录像没有，这个是非常遗憾。 还好保存了几张珍贵的照片， 对对对， 现在还能看一看。 对对对， 怎么说也是中国第一个跳水世界冠军啊！ 就是拿完冠军以后，我们队里的士气特别强。哎呀，我们可以战胜人家了。后面的陈潇霞跳台，女子跳台拿下来的。李红平的男子跳台拿下的，那李拱镇的时候跳板没有拿下的，等于我们拿了三块金牌。从此开始，中国跳水在世界上一直拿下来的世界冠军。 所以那么多年下来，我们一直称跳水队为梦之队。 对 对, 对，是您这边开了个好头。 是的，其实前面也有聊到过，说周继红是在这个84年的奥运会拿到冠军的， 对， 当时应该他也算是你的队友吧。 我们一个组的， 一个教练的，教练是 徐玉明。徐玉明可能你们不太知道，但是他是一个非常有钻研精神的一个老的那个国家队的教练。 那钟少峰也带过你？ 钟少峰 是这样的，钟少峰那是边当运动员边把我们小的带在身边， 就他年龄比你们大一点， 助教一样， 很多。他现在已经要70了吧？ 退休，早就退休了。 但是也没早就退休，我觉得前两年还看到他混战在第一线。 他到65岁以上了。 对对，也退休了有6-7年了。 对 对， 他是一个非常敬业的，他是跟我一个组的嘛，他经常就是会教育我们怎么，等于是他也就是我的启蒙的那种，从生理啊、心理啊这种比赛的人一直在教育我，所以我们现在关系非常非常非常好。碰到任何事我们都会有过年过问候他，我觉得这是我们最做小辈的最起码的就是感恩，特别感恩。 就而且就是在你们退掉之后，钟少峰教练一直都是奋战在第一线。 对啊， 带出了那么多冠军， 对啊， 是不容易的。 他这种敬业精神真的。 周继红，作为在一个组里面一起训练的，你当时就感觉到他有这种教练啊、领队啊，包括领导的那种 看不出 气场， 看不出。 那时候还小， 我们是一个组的，完了是一个教练的，所以很熟。他那个时候当运动员的时候是一个动脑子的人，他并不是一个很刻苦的运动员，脑子特别好使。我们俩是属于能偷懒就偷懒，但是他能够抓住重点练的。就像我们这些，其实我觉得，出成绩的运动员并不是很刻苦的运动员，都是比较动脑子的运动员。所以我觉得在他现在能够带领中国跳水长盛不衰的话，其实就是都在动脑子，他并不是在什么上面，他在动脑子上面特别当运动员也是，他如果这个动作对他很有利的，那个训练他会特别有，就马马虎虎就过去。这种运动员呢就是比赛型的， 和那个动脑子 心理素质也不错， 心理素质好。 其实跟您聊到现在，就能感受到您之前的一个启蒙教练对您是有非常大的影响的，嗯、对吧？ 对。 就是您在执教方面有什么心得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吗？ 啊，我是从国家队退役回来以后，马上就接手带运动员的。 哦。 啊，带 去日本之前就做教练了。 对对对，是做教练的。这个时候我做教练，那个时候上海队，我从大大小小带了8个女运动员，这个都斗智斗勇的。因为是好多教练退休了，把运动员留到我这儿，我自己从小带到那个大的，我选了2个女运动员，特别好，都是全国前3名的水平。后来陆陆续续各个教练的就是走了，不当教练了，退休的带过来，一共有8个女孩。你知道我是怎么带他们的吗？ 嗯， 最大的和最小的差距好几岁，完了以后。各种层次的都有，有的是就是想不想练的，有的就是我自己的那个运动员是最小的，所以说很难带运动员的。那个时候我就是大事不要来找我，给我抓住的就狠狠批。所以这些运动员到现在，我们现在这个8个运动员对我都非常好，因为我不是像有些教练没事就骂，拼命骂拼命骂，但是有一点就是你给我抓住了，那就你就没有抓住是你们狠啊！我一直说没有抓住你们狠，给我抓住我最狠。 嗯， 所以我那个时候管理运动员是这么管理的，所以他们到现在一直说，我们看你听见你的脚步声就很恐怖，晚上睡觉呀。 跟我一样的，我这个自己张教练的这个脚步声，我在房间里，比方说自己在做一些，对啊，就能认出来。 我有的时候就是特意就是 轻手轻脚， 他们说恐怖的脚步声，对啊，因为女运动员比较难带。尤其到了 发育阶段的这个变化挺大的， 一个体重，一个就要谈恋爱， 是， 哎呦我的妈呀，急急躁躁的事哦，烦死我了。我说谈得好你拿来给我看看还可以，你们谈啊，不好的你们就不要谈了啊。所以他们现在小孩你别说，他们能理解，你好好跟他们说他们都能理解，你越是不让他们谈越要谈，背着你谈多难受，多 阻止不住的。 而且我们现在那个8个运动员后面3个到跳伞，我们就如果你真的不行的我们就送到跳伞去 转向， 你知道吗？ 为什么转跳伞啊？ 空中感觉好啊。 是的 是啊，现在不大听到转跳伞，现在听到转那个雪上项目什么的， 完了以后跳伞特别喜欢我们那边去啊， 跳苗子 、 胆子大， 完了以后他们那个没有空中那个概念特别好， 嗯， 我们 教就会。 我们有3个孩子去的那个跳伞，完了以后有2个后来退役的，还有几个就是坚持练的都是全运会啊，那么都是我们都是在前8名里面的这几个女孩子特别好。完了以后我93年去的日本，这批运动员我就教他们，在有2个在国家队的我就教到国家队的教练手里面的， 哦， 所以我是这么安排好了以后我是走的，因为。我先生先去了嘛，我比他晚去1年， 嗯， 所以那个时候是这样的。完了以后回来了以后，就是因为我那个时候有孩子，所以那个顾成豪也挺照顾我的，就是说你先把2、3线管好。所以那个时候我是在分管的是2、3线，我那个时候就开始打基础，就练小朋友。完了以后等到我们那个。就是也是一个实惠国教练嘛，他退休了以后，我就，但是我是编制是在一线的是他是分管1线，我是分管2、3线，就轻松一点嘛，因为有孩子嘛，所以等他退休了以后，我就全面接受1线的工作。 这是8几年， 这不九几年了 ， 那个时候要九几年了，那个时候正好是吴敏霞他们2000年奥运会结束 集训。 嗯， 那吴敏霞刚进上海队的时候您是在场的？ 我在做教练， 就 做 带他的 2线的2、3线的那个领队的工作的。 嗯， 还不错，他那个时候来的是我们，他是原始材料进来的，就是我们到幼儿园去招生。 啊，就是都没有经过少体校。 没有，所以他是很特殊的。所以 这怎么能就一眼就相中他了呢？ 没有，是他们那个我们那个我那时候，所以要说到2、3线，我那时候分管2、3线是在万体馆， 嗯， 我们就外聘了几个教练呢，就到游泳馆附近的那个幼儿园去招生， 就是啊，来来来，我们就是好的身材，我们那时候身材修长，我问一下，身材修长好的留下来了。 就现在来说也不符合要求， 他绝对不符，1.7米的人呢， 太高了。 当时你对他最初的印象是这个小孩， 就是这个小孩倔， 倔， 特别想练，特别皮，就是比一般小孩吃得起苦。 啊，就在上海蛮难见的。 对的，上海小孩应该家长不肯的。 人家小孩不要练，他是小孩急着要催爸爸来练的人。 这种真的是难得一见的。 他是幼儿园中班还是大班的时候来的，看不出他好和坏，只是觉得他身材 蛮要的啊， 身材特别好。 那个时候的标准身材， 什么也不看的，就看身材，长得也挺好看。 长得是挺好的，眉清目秀的那小女孩。 完了，一个就是最大的就是父母的支持。啊，现在很那个时候还没有说读书特别重要什么什么，他的父母呢就是觉得他练练挺好的，挺支持他的。这个慢慢淘汰嘛，我们很多人选50-60个人，慢慢淘汰。他们这个时候，最后他们幼儿园也就是留下来10几个人，再慢慢淘汰，也就没几个人了。嗯， 对， 是这样淘汰。 很多其实啊是父母先放弃了， 对， 就导致了。 现在你看游泳培训班是父母先放弃。 对啊，小孩其实他有的时候意识不是那么强烈，或者说是其实也不大懂。家长引导其实很重要。那吴敏霞的爸妈怎么个，他爸尤其他爸爸怎么样特别支持他？ 他爸爸妈妈那个时候都是在外面上班的啊，家里嘛也不远，就在那个徐汇呢游泳馆的后面。嗯，我们是看到他最后条件还可以呢，就是规定他，跟我们二线小朋友是住宿的。他那个时候是三线嘛，幼儿园嘛，是住在家里的，就是要求他能不能跟我们一起出早操。 这早了，早上几点钟啊？ 6点。 哎呦，那 他没有迟到过啊，这孩子。 哎呦，那他爸爸也是不容，爸妈不容易的。 对啊，所以他爸爸呢是负责接送的，每天早上送过来，跟我们一起跑步，跑步多苦啊。所以说现在的小孩。真没有， 不太有这 个。那他练完还要去幼儿园的了，还是说读书呀？那还要在他爸爸再送到幼儿园去？ 对，他这个那一段时间呢是读书，幼儿园的时候他爸爸还接回去，出完早操接回去。后来他读1年级的，就在我们那个对面的光启小学，那就好多了。我们大家 过去， 我们可以吃完饭一起过去。幼儿园的时候他是最苦的那段时间，就是他父母送过来早操，早完出完再送幼儿园，他父母再去上班，这个是坚持的那么风雨无阻。这个是非常非常不容易的， 也就是正因为这样的一个付出，让他打下了比较好的基础吧。 对，而且吴敏霞的性格就是挺倔的，挺那个要强，他就是那么小了，他就不输给人家，他不愿意输给人家。 从什么时候开始冒尖的？ 晚了，他不是很早，他是13岁进国家队的。嗯，他进了国家队，那个也不是主力哦。他只是像你家一个组里面5-6个人一起练啊，那又不是，你知道教练是广东的，或者教练那个我们这个项目完全是要靠教练。 对，上海队没有自己的教练，没有。 他不是跟着是刘教练吗？ 没有，他那个时候跟着吴国春。啊，他去的时候最早是跟着吴国春。 那又是一个什么样的契机，有机会跟郭晶晶搭档配对的？ 那要。很后面的， 2000年以后了。 王立国他受伤了，那胯骨，他到现在那胯骨不是不好吗？练多了呀，力量练多了以后，已经不行了呀。 其实他体质不是特别好，都不能想象他是个。 我觉得他玻璃人的呀，一会儿受伤，一会儿受伤，完了以后受伤了以后就养着，没怎么练，也看不出，那时候根本就看不出他后面的。后来， 对你后来因为你也去日本了嘛，也 对啊， 对吧？ 但我们联系一直联系， 是 非常好的。就是完了以后，他那个一下子人的也长得那么高，那个时候稍微有点胖，翻不动，翻不动以后嘛，你知道的整个结果呀，就是 吴敏霞会胖，没有想到。 但你看他04年拿冠军那个脸，肯定比现在要大， 肥的，很肥的那个时候，包括郭晶晶的时候也是婴儿肥， 对 对 对，因为脸也大感觉啊， 所以那个时候呢非常辛苦， 减肥 控制。 你真的运动员减肥很辛苦的，叫他不吃的时候他非要吃，现在叫他吃他还不吃嘞，对吧？ 像跳水你们这个体重怎么控制？ 就是不吃呀，完了以后 那翻得动吗？不吃你翻不动 怎么训练呢？ 要晕嘛。 所以说逆反心理啊，运动员就偷着吃。 你没有办法的，你没有一点毅力控制不住的。 是的，就其实不单单跳台的他们要控制体重， 跳板 也要， 所以说毁了很多运动员。 那吴敏霞是什么情况？她怎么减 下来？吴敏霞就特别强的 自觉， 跟还是我觉得还是要读书小孩。他以前在光启小学是小学霸，读书非常好的，在运动场地读书，你不到外面去接触世界的话，很悲惨。 练得再多，效果不好 没用的，效果不好的，他没有转换。 我们最后还有一点时间，再稍微聊一聊陈雨希，毕竟他是新晋的一个世界冠军。 是我自己挑来的， 真的。 真的，你从哪里挑来的？ 体操队，他爸爸体操队的，跟我很好的。 对对，他爸妈妈好像也是 运动员， 对，是不是体院的还是？ 体院的， 还是处在发育期吗？还是说他？ 去14岁哎。 所以现在控制体重对他来说也是一个大的。 他不用控制体重，吃不胖。 哦，这么好 哇！那这个就跟他家里面基因有关系。 对， 他那我觉得真的是，那延一年对他影响不会太大。 他的个长得太高了，一年长了10公分。 个子长。 他现在有多高？ 1.5米嘞。 哦，那是在他的跳台来说已经是。 他跟张佳琪已经有一个拳头那么高了。 对啊，你说1.4米的人跟1.5米的人跳， 长10公分是什么概念？ 而且跳台， 你们帆船你力量没关，我们这个翻跟的10米要3.5周嘞。那里面的10公分很累的， 重量也不一样了。 他没重哎， 长10公分还不重啊？ 哎， 哇，那他真的是瘦啊。 只是说这个高度其实还是会给他带来一定的难度的， 关键是这个力量差一点，腰腹的力量差一点，中段了。他一高了以后，他下面的比例就长嘛，他腿又长，腿在这里。陈雨希这孩子呢是这样的，他3岁的时候呢，我去招那个。李启龙，我不是一直在下面招他们小孩吗？他爸爸在徐汇区体操队，当教练的。他是跟着他爸爸练体操的，他就不喜欢到幼儿园去，他就喜欢跟他爸爸在那个体操房里面玩。所以我在招别的小朋友的时候，我看见他，哎，我说这个小朋友不错。他爸说是我女儿，哎，给我留着。他爸说我们练体操的，他爸爸的概念就是我们练体操的， 女成副业的呀。 对，王姐确实是个条件非常好的。完了体操队呢也看中他的，因为一看就是个人才嘛，你想那么小孩倒立啊什么他就不用学的，他都会自己做的。因为他是从小在体操房长大的。完了以后为了找把他弄到跳水队可费功夫了，非常感谢朱正，也非常感谢沈丽龙体操中心的领导，睁了一只眼闭了一只眼，他说你真要他，我说真要他，你别跟我说我没听见，他说是这样，我们把陈雨希要过来的。但是在要陈雨希的当中呢，陈雨希是个身体非常不好的小孩，从小呢他 体质 吃两口饭就不吃，就是你看他现在很瘦吧，他不吃东西的小孩，小时候我也不知道他怎么长大的， 就他不贪吃，就不 想吃， 胃口不好， 他就是厌食，小的时候是厌食。所以他爸爸也让他练，让他能够有点能够想吃东西的。所以呢到了跳水队来呢，他是这样练一天10天没人了，我就问他们金教练，我说金教练人呢？沙毛病嘞，就是啊，他一发烧就淋巴肿大， 哦，免疫系统 不好， 抵抗力太差了。 完了以后10天以后还没来，金教练人呢？不想练跳水了，回体操队去了。 啊，还真回去过的， 一直在体操队练，我就礼拜六礼拜天让他爸爸带体能，其实是这样。完了，他想来练他就来练，不想练他就跳水不好了。跳水因为害怕嘛，跳水不好练，不好玩。他说体操好玩啊，我们也就无所谓。你要来练，我们欢迎；那你也不来练，我们没有办法呀， 不能强迫。 但是他们教练特别好，金教练就耐心呀。今天吴敏霞姐姐来了，你来练吗？哦，来练。今天火亮哥哥来了，你来练，就是骗过来的。等于是 就偶像对他是有那种激励的。 所以我在这里跟徐丽佳坦白说，这个运动员能够练到现在不容易，什么是骗来的？为什么没有给他住队？你知道这个原因吗？ 没有给他住在队里面， 因为他身体非常不好， 天天接回去的。 他家为了他妈妈爸爸为了他，就在光启小学后面买的那个房子。 哦， 所以我也确实大家都付出了，但是呢，我们也顶着很大压力。那时候我是已经是，对吧？是他分管的那个领导了。别的队的教练，别的组的教练也有意见，为什么我们都住他不住宿，他都进队了，但是他从2线的时候我就不让他进队，不让他住宿。最后呢， 到后面稍微三年级的时候，我说能不能住一天，就是礼拜五住一天，礼拜六就回去了，对吧？一天天来嘛，我说他确实是身体不好。你们如果知道他从小一直在生病的病例，你们就知道，他经常是呼吸不行的，他就上医院就打点滴，一打就一个晚上的。所以这我还是要一个人特人特事，我觉得不能说千篇一律。如果是他这样的，我早都不要他的。 对， 完了以后进了上海队以后，一有什么事领回去，为什么？我们是不可能负责，我只有父母是对最好的照顾。我们的教练，后来教练有意见，我说你们能照顾他晚上吗？你们能晚上半夜送他到医院吗？你们能带着他的父母带他签字吗？对吧？我们开会的时候我说这个你们都不一样的，如果是一个优秀运动员，是个好的苗子，各方面我们觉得还是要妥协的，对吧？我们还是要让他父母承担起这个责任，他们都是教练，他们也知道，对吧？ 都有运动背景的。 对，完了以后是这样的话，他一直在磕磕碰碰当中成长，完了以后进国家队才两年三年啊，才是真正的住宿，所以他到国家队特别不适应。 那现在身体好点了吧？ 现在我觉得他好一点，但是呢量不能大，一大又 生 病了，一会儿这里受伤了，一会儿那里。他其实我觉得不能说他其实在自己调整。我一直跟他们教练，我教练现在是于小林嘛，他在自我调整，他在自我那平衡啊。有些运动员很傻的，练到死他都不会说这个累，但是他稍微练练的，他会自己调整，虽然不好，但是你不能 再硬练， 硬练他就给你乱弄。他这个运动员就是，你如果真的叫我练的吧，我喊你本，这个要唱舞啊。所以他们教练也现在慢慢知道他是这种脾气的，也跟他合作，像周领队现在也知道，周军也知道他是这种人，对他非常严格，但是又觉得他特别聪明，就对他的教育我觉得其实是很难的。他是个太聪明的人，就是比你教练想的前面。他如果今天要不想练这堂课，他可以找出一百个理由，但是你怎么样把这一百个理由变成一个理由必须得练，这是你教练要做的工作，对吧？所以他是一直叫我外婆的。他回来到我这里来，教练批评他的时候他哭，完了以后说哎对不对的？对的。我说你还哭不了？不哭。就是这些孩子其实你跟他说道理吧他懂，但是他是在发脾气和他想做坏事的时候他没想到，你事后跟他说他其实他还是懂事的，他非常聪明。就是我觉得我们教练要学习怎么跟运动员斗智斗勇，跟他斗很难的。 越是聪明的运动员，越是优秀的运动员，其实越难， 很难，真的。就像你一样，你们教练跟你斗智斗勇， 肯定 那么多运动员， 对啊， 每个人都是有个性不一样的。 把他们教练气的都没有地方走了。教练给我打电话说没有办法的呀。如果他很笨的运动员，你倒是要说嘎喊了，那，现在聪明的你又觉得哎脑子什么，这都是没有办法的呀，这个都是你要面对的呀。所以现在的运动员不好带。 确实是，应该都说零零后的运动员更难带了，一代比一代难管。 对， 他什么都有，他比你教练都 知道的多， 知道的多。 快，是的，希望在那么多人的共同的一个呵护和努力下面，可以看到陈雨希在奥运舞台上圆梦。 我觉得是肯定是可以的。 今天非常感谢石美琴老师，可以跟我们聊了很多您过去的运动生涯，以及您执教的一些运动员比较有趣的故事。谢谢石美琴老师。 谢谢。 全世界有无数多的路口，相遇。 也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体坛夜话，欢迎您继续锁定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收听接下来的节目。 人的一生眨眼就能输起，你可在为梦想努力着？我经历过多少内心的挣扎，才蜕变成今天勇敢的自己。我尝试过多少超越自尊的失败，才等到了辉煌带我走向远方。 展现冰雪激情，共筑北京冬梦，冬奥加速度。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冬奥加速度，我是夏萌。今天我们去历史上举办过冬奥会次数最多的城市因斯布鲁克，去体验那儿的奥运气息。位于奥地利的因斯布鲁克曾经举办过三次冬奥会，分别是1964年和1976年的冬奥会，以及2012年的第一届青年冬季奥运会。九大滑雪区域、300公里的滑雪道，让这儿成为了冬季运动爱好者的天。